大家好，我哋系香港女子跳唱组合 Ivanis， 我系 Shirley 杨泽怡。 Hello， 大家好，我系薛思李思荣。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saki 潘颖林。 大家记住星期六晚七点半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 大家好，我系甜筒辉，逢星期六晚七点半至八点半达人在线，提大家千祈唔好睇，求你哋啊，千祈唔好睇，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系大走网络界嘅导演 Ronnie。嚟緊逢星期六嘅七点半呢有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唔係同我一齊擺酒㗎啦。 Hello， 大家好，我哋係 JI， 我是 Jackie 李富君。 我係 Ike 张瑞琪，逢星期六晚七点半钟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 Hello， 大家好，我哋係 BGs， 我係 Joffy 周文熙， 我係诗诗周丽莹， 我係 Riley 霍日森， 我係 Yona 方耀。 逢星期六晚七点半嘅 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啊！ 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夜晚七点半至八点半，千祈唔好睇啊！ 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七点半到八点半。时间你哋都唔好记住啦，千祈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系你嘅魔术师 Miss Honey， 逢礼拜六夜晚七点半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如果唔系，你会有损失。 大家好，我系警讯之花希莲马马俊熙，骗徒手法真系层出不穷。喺度同大家讲声，每逢星期六晚七点半至八点半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是 Brian 黄千婷，逢星期六晚七点半到八点半达人在线，我告诉你真的千祈不要看。 Hello， 大家好，我叫做邱美美，美美啊，咁就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千祈不要看这个达人在线啊，真的好废，讲完，拜。 哇！喺仔仔一堂， 好多人咯、 啊。今天我哋系咪靓仔咗啊？ 系咩？ 系啊， 最靓仔你咧？ 最靓仔真系。 诶，唯独你一个 系。因为冇啊，多谢呢一个美容赞助商提供我哋呢一个 B B 针疗程嚟啦。吉完好似 B B 咁样 ，OK， 红咖都块面 ，OK， 好啦，咁啊就今日系迟咗，对唔住啊，因为安彩妮又是揸车， 唔系我 系啊，嗰啲泊车嗰啲，真系好废啫， 冇你喺隔篱，其实好顺畅噶，所有嘢都 系啊，食啲粽子啊，冇我隔篱，好啦，咁啊，即系讲翻少事务嘢先啦，咁首先第一样嘢啦，就都系今日都系请到无首嘅一众义工、核心义工啊嚟到系讲一讲佢哋嘅事啦，咁其次咧就我快讲先，咁我喺12月12日咧，咁就細佬MUTV 幫細佬拍嘅一個真人 show 同埋一個微電影咧，就會喺澳海城上畫嘅。一日嘅啫，一日一睇完冇得睇噶啦。 我定簽名先。 系啦，咁系啦，咁啊，轉頭咧，我哋會親筆簽名一啲金銀啊，揾啲金銀親筆簽名啲俾你哋，系啦， 咁 啊，系啦。如果唔啱用，可以燒咗佢，唔使嘥啊嘛，係嘛。咁好啦，咁啊就詳情咧，咁就我會 Facebook 嗰度講啦。咁大家如果支持彩妮同埋我嘅，就可以到現場嗰度同我哋哇影兩張相，等我有下巨星嘅感覺啦，係咪先啊 ？OK， 咁啊，好啦，咁講完啦，唔講咁多。今日因為咧少時間啊，俾佢哋講多啲。好啦，咁啊，嗱，今次咧就有少少唔同、哦，因为今次咧，其实咧，通常嚟计咧，我哋访问嘉宾咧，好多时系一次起就两次完噶啦，因为点解咧，就唔想俾啲观众成日话我哋，喂，你冇嘉宾啊，你乜乜乜啊，其实讲真，我哋冇嘉宾都系照咁做嘅啫，我哋好自然嘅嗰件事，咁但系咧无手就唔同，因为佢哋啲 case 咧个个礼拜都唔同，心态咧个个礼拜都唔同，同埋依家咧佢哋除咗即系。基本佢哋係要去捉狗啊、救狗呢件事之外咧，同埋宣傳佢哋嘅理念之外咧，其次佢哋要開始遇到越嚟越嚴重嘅攻勢啦。咁所以咧，我其實不嬲，我覺得佢哋忍得嘅，都忍得嘅。睇佢哋其他訪問啊，都好忍得，冇提呢啲嘢嘅。但係呢啲嘢咧，鐵板神算一早就批咗，一定會出現嘅。係啦，從我第一日喺茶餐廳撞到佢哋都知道出現。咁點知真係佢哋真係快得好緊要啊 ！Ken 哥連最忍得嘅 Ken 哥都頂唔順要爆啦。咁所以咧，我哋聯絡過啊，覺得啊可以繼續嚟，就算乎之後。几时几时想嘅，几时嚟都得。我将啲嘉宾会褪去后边噶啦。各位嘉宾唔好意思啊。好就咁，阿 Ken 哥你可以发表你嘅意见啦。咩环境？ 嗱，首先讲一讲先，即系我哋系 香港動保團體啦，我哋係拯救流浪狗嘅機構。 係， 咁我哋主要就係做呢啲工作嘅。 係， 咁其他嘅嘢咧，我哋係好少理嘅。義工之間嘅嘢啊，係，件事後邊嘅發生啊，係政治啊，理念啊，人哋之間嘅唔妥啊， 係， 啊樣衰唔樣衰啊， 係， 我唔中意呢班人啊，真唔真心啊， 係，冇 錯，我哋從來都唔理，我哋只係想救咗只狗， 嗯， 嚇，咁就帶咗去醫院，醫好曬之後同佢揾屋企， 係， 咁我哋就 complete 㗎啦啲嘢。 接啊， 系啦，好直接嘅。咁我哋一向都即系无手做嘢，一向都比较即系低调啦。之前 吓， 但系最近就可能有几只狗嘅关系咧，就曝光率高咗啦。咁啊，引咗好多人出嚟，就即 系 有啲指责啦，系污蔑啦，就话我哋又点样啊，又唔真心啊，虚伪啊。 你唔红嗰阵时冇人讲噶，唔知点解。 唔系嘅，即系我觉得就一向都系咁做嘅，我哋一向咁做。其实呢几只狗，最近呢几只狗其实都唔系最严重嘅。我哋之前有好多系更严重嘅。咁但系始终都 咁啱食咗嗰件事。 系啦，又咁啱有几只愣住，好似个穿云箭咁样穿住，咁啊变咗啲人就觉得话你哋好似只只铺排咗出嚟曝光喎。咁其实就唔系嘅。 我先答呢个问题先，先讲佢哋真系唔系，系啦。就算是咁又如何呢？咁因为其实好简单，是同唔系唔系最主要嘅，唔系最重要嘅，系啦。就算真系系，都系个上天安排定要人哋关注呢件事嘅啫。系啦，嗱呢个好答得嘅。就算你话系，咁系又点样啊？系咪先？咁抽即系讲咧，我唔使抽只水，抽只狗水啊！我就真系做咗呢个案嚟话俾你知嘛。你又唔整？你又唔整，因为你冇去救嘛，系咪啊？你有救，你惊你唔铺出嚟，系咪先？好，讲完道理吓， 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 咁其实我哋救完狗咧，其实我哋都冇谂即系后边太多嘢嘅。但系我哋发觉，好多人问我哋救狗有乜嘢难忘经历啊？咁其实救只狗就即系对我嚟讲都唔系十分太难忘。 唔系，我都有问你啊， 都差唔多。但系最难忘就系后边啲攻势啊，啲谣言啊。即系冇就当有啊，名妻啊，僭建啊，夹硬执落嚟啊，嗰啲就最难顶啦。 其实你个 case 同我哋即系啱啱我哋自己即系多报道啊，嗰件事一样，又话你抽水啊，又你乜乜乜啊咁样。咁我有时想讲，即系讲真，有人关注，咁我梗系食呢个势噶啦，因为我有我的理念想宣扬啊嘛。OK， 系咪先？咁变咗咁啊，食到个势，咁啊做有咩问题啊？你食唔到。你要抽我水，话我呢样，话我讲样，冇问题噶。你点话我一样咁样做？你越话我越红添。因为点解咧？呢个世界上咧，啲人系有脑嘅。有时即系我哋只牙，就算佢依家咁，衰啲讲句，如果我系佢，我捉狗捉到而家咁多传媒访问，仲使我捉，佢都仲要落手落脚捉， 系嘛？ 即系阴公啊！真系呢啲咪唔识捞咯，系咪先？你俾我呢啲识捞，一红咗仲使我捉，叫啲僆捉啦！你搞掂，我嚟拍片 OK 啦，我嚟攞。我未彩，喂，佢根本就唔系一个咁嘅人。你睇下佢，讲真，佢呢期红到咩都唔认得。喂，佢头又唔梳，系咪先？人哋未俾你我即刻立晒啦，大佬上镜。喂，佢一样系衣衫褴褛，佢真系坚砌嗰扎 friend 嚟，大佬坚落去救，坚爬落啲污糟嘢嗰度做，你做啊，系咪先？我谂你一上镜即刻变到安彩嚟咁靓啦，系咪？你试下佢捉狗会咁嘅样，系咪先？咁所以我会。拱佢捉狗啊！真系，你见佢嗰期特别黑，好似佢哋咁样，嗰啲肤色就真系人哋真系坚做嘅，唔系讲笑。你睇我哋呢啲白到咁样，就肯定系冇做啦，得个吹水。咁但系我觉得，我哋虽然系吹水，但系我都希望喺我哋嘅平台里边，尽量帮到佢哋，同埋希望我都希望想感受下佢哋嗰件事，去一齐去加入去做嗰件事，系啦。咁所以啲美容赞助啊，嗰啲可以 stand by 啦。我哋无手会上嚟帮你赞助， 唔该晒， 系啦。OK， 好，继续。 咁咧，其实我讲几句嘅啫，即系我想系大家以动物行先， 嗯， 即系我哋我相信即系我哋嘅即系支持者啦，都会明白我哋系做紧乜嘢。 系 一切都系以动物行先，唔会有其他嘢，唔想搞太多嘢。因为最近发生几件事，譬如话点解有好多人质疑我哋救只狗之后又点解唔报警啊？咁报警啊，应该点报啊？咁 我哋其实不如咁啦， 好麻烦。 我哋嗱呢个呢今日呢一个题我哋个题目咧系会话今日系答坊间谣言嘅一个节目嚟嘅，答晒佢。你哋唔总之有人问你，你 share 俾佢睇啦。 自我踢爆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好，先讲你头先讲第一个问题系咩啊？ 第一个问题就系 报警，系啦， 就系我哋曾经救过一只狗，咁就刀伤嘅。咁其实如果睇我哋 Facebook 都知道，就系边只嚟噶啦。咁而家仲喺医院嘅，咁因为有人报咗警啦，我就唔讲得太详细啦，因为 進入司法程序啦，都係嗰句啦。咁就有啲人就話質疑我哋現場點解唔即刻報警？因為刀傷，你哋係咪尋物就係最大嘅幫兇啊？就係咁多事，就因為你啲人姑息呢啲人咁樣。咁其實我哋先前去到，我哋真係諗過報警嘅。咁但係因為我係第一身去到啦，咁我自己個判斷咧就係唔好報字，因為報咗警咧對件事可能仲複雜咗，因為本身婆婆嘅關係啦，咁因為只狗係婆婆嘅，婆婆有另外有兩隻狗，咁即係呢只就係流浪狗嚟嘅，婆婆就好心收留佢，咁我哋唔報就因為驚嗰個兇徒或者嗰個撲街啦會傷害婆婆，或者傷害婆婆嘅狗，咁我哋就決定冇報到嘅，咁但係第二日就。當晚出咗報道之後，就已經即刻被人指責啦。即係你啲人點解唔報警啊？仲話愛護動物，你連呢啲咁簡單嘅嘢你都唔做。 我哋有三個字， 公民責任嚟 啦。三個字，我哋有三個字稱呼呢啲人嘅，叫咩？道德撚。系啦，系啦，即系佢讲啲嘢好有道德、仁义道德噶。咁但系佢根本就冇理嗰个情况发生系。 系，佢又我哋又未必解释得咁清楚啦。咁总之我哋嘅判断，我即时嘅判断啦，你要信我啦，因为我系当时第一身。我系决定唔报警嘅，因为报警可能件事会复杂咗， 系咪？ 阿婆嘅安危啊，狗嘅问题啊，都会影响到。咁系咪唔报警啊？由佢咧？咁其实都唔系嘅。我哋都有啲后着嘅嘢嘅，譬如我哋揾咗朋友的社工啦，諗下點樣幫阿婆上樓啦，揾咗啲醫生啦，睇下點可以幫阿婆申請兩隻狗陪伴啦。因為嗰兩隻狗係阿婆嘅前夫留低嘅，咁應該都係好珍貴嘅，即係好錫嘅。咁我又唔想分開佢啦。咁因為其實做救狗做到做埋社工咁，我都係第一次，就好煩，要同佢安排好多嘢啊、入紙啊、卡卡。咁其實做咁多嘢，但係我哋都要第一件事問咗阿婆嘅意願先，阿婆要肯搬先得㗎嘛，你冇理由夾硬搬。人噶嘛，咁即系又要好多倾下偈啊，即系吓要谂下好多嘢啦，同阿婆倾偈， 唔系命令式揿个掣咁样，即系咁搞掂噶嘛，你真系要事前做好多嘢，咁所以我觉得都即系阿 Ken 哥已经做到救狗以外嘅嘢添啦。包埋呢個嘢，仲要咩啊？再以外就係你哋再俾啲壓力佢承受嗰件事，係多 Q 餘嘅呢件事啊。其實好， 因為我就覺得我哋救狗嘅啫。咁你話查唔查案，揾唔揾到真兇呢啲，其實就唔係我哋嘅責任嚟嘅。我哋第一時間就帶只狗去醫院醫咗佢。咁我覺得咁樣就做好曬噶啦。咁其後咁調翻轉頭，有啲人話唔報警。咁我想問一問，喂，我冇包底噶嘛？你都可以報啊嘛？任何人都可以報啊！你五日之後，你都可以報，你都可以報，每一位都可以報。阿 Sir 見到有得做就會做，係咪？ 佢咪淨係識得講話，你點解唔報咯？ 唔好問我點解唔報啦，即係我嘅判斷就係唔報。如果我 覺得你有義務，佢冇義務噶嘛？ 咁唔係噶，如果件事係刑事有機會做到嘅，警察會做啊嘛。咁其實大家都可以報嘅，都唔使一定要將個責任擺咗喺無手度嘅。係咁唔報咁，報咗又俾人話，唉，咁你有冇諗過阿婆啊？收尾有人報咗啦嚇，有其他報咗，唔係我哋無手嘅人報咗嚇，無手以外嘅人報咗。咁啲人就話：哇！你哋冇諗過阿婆嘅感受啊！你哋攞光環咁出嚟做真英雄，咁下面踩住人膊頭上嗰啲死屍喺下面啦！你犧牲阿婆，你班撲街，你係咪人嚟㗎？ 阿婆都 咁咪又鬧，咁我哋不停俾人指責嘅。咁不如其實主張報警同主張唔報警嘅，你兩個出去隻抽。抽贏同我講，我咪做咯。即係其實我救狗嘅咋，大佬，我真係即係我有啲興，我救狗嘅咋，我做埋社工啦，已經，我諗埋咁多嘢啦，揾埋醫生寫信啦。咁你仲想我點？即係我真係想救只狗嘅啫嘛。 咪係咁噶啦，即係。啲人咧，即係覺得有啲嘢理所當然咗啦。咁如果搞搞下，直情你真係做埋社工嗰份咯。 我真係死啦，大佬已經冇命啦，即 係喂，申請埋公屋。 係啊，咁啊，第二嗱，仲有啦，即係好多指責啦。 咁樣先，聽過 太多啦。 嗱，放心，仲有下半 part 全程廢話唔講，淨係答你呢啲濕鳩問題。下 part 翻嚟再見。